着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作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空气湿度较大，风力小，能见度改善比较慢，请注意出行安全。近期降雨较多，雨量大，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去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 一号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楼道里空了，灰姐还站在男卫生间的门口发呆，卫生间里始终没有动静。灰姐叹了口气，转身要回公司，楼道拐角突然冒出一个人，风衣的领子竖着，遮住了大半张脸。哎，果然是老李。灰姐并没有猜错，老李平时只抽红双喜，卫生间里飘出的烟味就是老李抽的，不知怎么就脱身了，神出鬼没的。灰姐自作多情的守了半天的卫生间，这会儿可真是恼了，拔腿就往公司走，没走两步又停住脚，站着不说话。他虽说背对着老李，却知道老李正迈着两条大长腿向自己走过来。老李在灰姐的耳边低声说：“灰子。”灰姐撇了撇嘴，没好气地说：“哼，倒是溜得挺快，跟耗子似的。”老李咧了咧嘴：“哎呀，他们俩打架，没工夫注意我。你拿人手机了？”没有啊。老李把嘴贴上灰姐的耳朵：“我给扔到废纸篓里了，给他上点料，谁让他欺负你啊？”“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他做茅坑还接电话呢，我听出来了，是你们公司新来的老板，算他倒霉，今天碰上我了。哎呀，都快50的人了，你还这么讨厌，人家怎么也是我的老板呢？辉姐嗔怪着，心里却挺美。前几天在电话里，她抱怨过 Max 王，还以为老李都当了耳旁风了。老李咧着嘴坏笑，笑出许多纵横交错的褶子，一张方正的瘦脸，好像久旱甘霖的土地。嘿，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给扔了马桶里了。辉姐忍住笑说，哼，你不是说死也不会走进这座楼吗？老李以前的确这么说过，还为此摔了一只杯子。你要敢从银行辞职，永远都别见我。辉姐也并不示弱，摔了一个暖瓶，不见就不见，反正见了也白见。老李立刻少了几分锐气，为什么非要去那家公司啊？啊？辉姐说，因为那儿美，那儿漂亮，那儿上档次。老李咬着后槽牙，我死也不会走进那座楼。哎，可是今天下午，老李主动走进这座高大上的写字楼里来了。就为了这个，辉姐原谅了老李曾经摔的杯子，原谅了许多其他的事，嘴角甚至挂上了一丝浅笑。老李却收了笑容，表情阴郁了。辉姐心一沉，以为老李又要为他辞职的事长篇大论一番，老李却只说了一句话，我明天就走了。啊？走哪儿去啊？先飞香港办点事儿，然后飞巴拿马。老李沉吟了片刻，又缀上一句，和这儿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引渡条例。辉姐一转身，用脊背冲着老李，他知道这一天迟早得来。他平时经常甩脸子给老李看，可是当他真心难过了，又得把脸藏起来，不给老李看见。老李把胳膊圈在辉姐的脖子上，把她轻轻地拉进自己的怀里。辉姐一下子掉进红双喜的烟草气息里了。辉姐是24岁认识老李的，那一年辉姐从经院毕业，分配到远江银行分理处做营业员。老李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所以叫小李，是分理处的小经理，1.83米的个头，体重还不到120斤，肩宽长腿，看上去像是两根细竹竿撑着一件西服。1995年，北京西城区某街道银行分理处的大堂经理已经需要穿西服打领带上班了。辉姐本来没想着自己有多讨男人喜欢，因为她个儿矮，腰粗。可是小李从小在贫困山区长大，看惯了骨瘦如柴的乡下人，就只稀罕身材丰腴的城里人。这还不是小李说的，小李从来不说这种肉麻的话，他压根儿不用语言表达任何感情。变成老李就更不表达了，那是辉姐自己猜的，按照小李在自己身上揉摸的大手猜的。这个男人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什么也不说，一切都要靠你猜。但是他最大的魅力也在于这里，他不说就有无数的可能，身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全在辉姐一念之间。 辉姐就这样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来来往往了20年。辉姐跟着老李默默地下地库，一直走到老李的奔驰 SUV 的边上，老李拉开了副驾驶的门。辉姐说，还得上班呢。哎呀，就几分钟，几分钟。辉姐上了车，其实就算需要几个小时，乃至因此被炒了鱿鱼，辉姐也一定会上车的。老李在地库里兜了大半圈，路过出口并没出去，顺着 B4 的箭头拐到了最底层。 B4 里车不多，光线也不如 B3 明亮。老李找了个犄角旮旯停下了车，熄了火，锁了车门。辉姐的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其实辉姐早不稀罕和老李干那事儿了，20年干过无数次了，老李当然就更不稀罕了。最近这些年都是辉姐逼着老李干的。辉姐不是为了享受，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不过这次是老李主动的，而且是在车里。上次在车里咱们也是10几年前了，两个人都不比当年，肥肉多了不少，腿脚也都不那么好使，挤在后座上干那个并不是一件很享受的事。两个人都费了很大的劲儿，尤其是老李，简直像是在卖苦力。可是老李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因为下一次不知何时，不知有没有下一次了。这又是辉姐的想象。老李全程沉默不语，并且没有说出一个字。辉姐借着自己的想象又一次到了天堂。地狱大概是天堂的邻居吧，或者本来就是同一个地方。辉姐独自走进公司的电梯，一步跨回了地狱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第二天中午，郝依依没来员工食堂吃午饭，这让辉姐有点担心。毕竟幽灵男还自由着，昨天保安并没有报警，因为幽灵男身上并没有搜出 Max 王的手机，就连烟和打火机也没有。辉姐让保洁阿姨去男厕所里找找，比如马桶的后面，或者废纸篓里，阿姨却声称什么也没找到。辉姐当然不信了，盯着保洁阿姨看了一阵子。阿姨穿着传统汉式的上衣，衣襟儿是斜到腋下去的，有点肥大。这是带有中国风的保洁制服，模仿民国时大户的佣人，远看很显眼，但是不能近看。料子太粗，保洁阿姨被辉姐上下审视，双手不停地揉搓。辉姐并没有逼问，也犯不上，她猜那手机也许很快就要回这位阿姨的四川老家，或者辗转到中关村街头的二手贩子那里去了。在员工食堂里，朱迪向辉姐透露了重要的秘密。幽灵男姓恒，叫恒有生，1989年2月27日出生。朱棣解释的非常细致。恒是恒山的恒，有是宝盖头下面一个有无的有，生是生活的生。 这么怪的名字， 灰姐皱着眉头想了想，不能确定自己认识这个柚子。哎，你怎么知道的？朱迪轻描淡写的作答，物业小刘告诉我的，他们复制了那个男的身份证。朱迪波澜不惊的流露出一丝骄傲。朱迪这个人并不善谈，因此更具贵族气质，是保安和快递们的梦中情人，因此常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小道消息。他们从来不把写字楼里的白骨精当梦中情人，但是美丽的前台并不是精英，就像地摊上的珠宝，谁都知道是假货，但是看着漂亮。灰姐皱着眉头思量，你说那个男的和依依到底什么关系啊？朱迪回答得很干脆，本来是一对儿，依依是要和他分手。你怎么这么确定呢？这不是明摆着吗？昨天下午依依那架势根本不像遇上变态了，分明是要一刀两断。灰姐不语了，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原来朱迪也曾到走廊里看热闹，可是灰姐并不记得呀。平时眼观六路，昨天下午却像着了魔似的。灰姐想起地库 B4, 双颊微热，心里却酸酸的。再说那个男的是双鱼座，充满幻想，过于浪漫，不可思议。一旦失恋了，超级悲情，要死要活。哎，朱迪轻轻叹了口气。朱迪是星座专家，万事皆用星座来分析，恨不得连猫啊狗啊都不放过。灰姐不信星座，星座太复杂她也记不住，生活已经太复杂了，两个人要分手，只要一方铁了心，另一方千万别藕断丝连，早日一刀两断，对两方都有好处。郝依依看上去很坚决，不过那只是在人前，女人对于男人的态度，人前一个样，人后另一个样。灰姐对老李就是例子，在人前灰姐跟老李永远客客气气，身体和目光都敬而远之。有人说灰姐怕领导，也有人说灰姐是曲线的向领导谄媚，有的领导就喜欢别人怕他。说这话的是老李的助理张小斌，现在是张副总监，一路跟着老李水涨船高，就属他向老李谄的妹最多。灰姐从不辩解，只在心中冷笑，哼，他怕老李？他揪过老李的衣领子，也揪过老李的头发，还夺过奔驰 SUV 的方向盘，就因为老李骂了他一句真他妈是个泼妇，时速80公里的 SUV 从八达岭高速的最外线一下子斜插到最里线，老李照着灰姐的胸口猛倒了一拳，让灰姐半天透不过气来。老李稳住了方向盘，狠狠地盯着前方。夜里11:30的八达岭高速，雾霾里看不见几辆车，灰姐也不吭声，缩在副驾驶的座位里在那儿倒气儿。老李说的没错，灰姐就是个泼妇，泼了好多年了，因为见不得天日，不能朝夕相处，只要是能够相处的时候，灰姐就得把每分钟都过足了，先撒花再撒泼，见货再撒撒野。灰姐就是无理取闹，有时候恨不得干脆闹彻底了，就再也不用有以后了。老李继续沉默地开车，并不减速， 反而猛踩油门，车速很快到了140。辉姐明白了，老李在邀请他再抢一次方向盘，老李要奉陪他同归于尽。辉姐的心突然软了，开始可怜老李。她能够理解老李这么多年的苦衷，她靠着岳父从分理处营业员升成支行行长，然后再升成总行的部门总监。作为代价，老李没有得到过做丈夫的尊严，这种尊严都是辉姐给他的，那也不是白给的呀。老李得忍受辉姐的吹毛求疵、无理取闹，还有随时随地鱼死网破的威胁恐吓。辉姐淡淡地对老李说，行了，以后我不缠你了，我想要个孩子，老了还有个伴儿。辉姐见老李沉默不语，又加了一句，我这辈子没占过你一分钱的好处，以后我也不会占了，有了孩子我自己养。老李狠狠骂了一句，神经病，没结婚怎么养孩子。辉姐回答，我打算辞职，找个管不着生孩子的地方上班。老李断然道，我不同意。嘿，你没资格不同意。为什么？辉姐本想说，你从来都没资格。但是她说出口的却是，因为你打了我。和老李认识了20年，老李就打过辉姐那么一次，以后也不会有机会打了。辉姐和朱迪走进写字楼的电梯，收到了老李的微信，我登机了，一切顺利。辉姐怔怔的，眼睛里发涩。几十公里外，那架准备飞往香港的客机，要把她20年的喜怒哀乐都带走了，还有辉姐理想中的孩子。辉姐，朱迪，郝依依卷着一股香风，赛跑似的冲进电梯，用手撑住了电梯门，等着 Max 王三步并作两步跟进来。郝依依照例是鲜艳的套装，精心打理的妆容和发型，她两颊微红，在辉姐耳边低声地解释道，中午和王总一起去办理赔了，这才刚办好。辉姐想起国贸桥上的追尾事件，赶忙低下头。Max 王肯定早就知道，他就是那个不讲道理的死三八。 Yo, how are you? Max 王居然在笑容可掬地跟辉姐打招呼，辉姐都记不得以前见过他笑了。 I'm fine, thank you. 辉姐答得字正腔圆。为了到外企上班，辉姐在新东方强化了3个月的英语，这是练得最熟的一句，后面还有 and you? 但是辉姐不想说。Max 王是看在郝依依的面子上问候的，心里根本没打算尊重她，不然也不会无数次的经过前台的时候对他视而不见，更不会在国贸桥上破口大骂。郝依依大张着眼睛看着辉姐， 辉姐，今晚吃火锅，计划没变吧？ 辉姐立刻领悟，点头道， 啊，当然了，你想反悔是怎么着？想放我们鸽子？不可能啊，中饭都没吃，就等着晚饭这顿了。 郝依依边说边向 Max 王吐了吐舌头。Max 王悻悻地耸耸肩。郝依依感激地偷看了辉姐一眼。辉姐心中顿时充满骄傲。三个人瞬间演了一台戏。